记得要 like 我哋巴打头个 page， 同埋 share 我哋个 live。 唔系睇紧嗰阵时候要帮我哋 share， 是 麻烦 好， 唔该， 请继续。 系啦，头先我哋就 代沟， 系代沟，并不是代沟。 Generation gap 系啦，我哋冇 gap 系啦， 黐埋线，黐埋线，冇 gap。 OK， 好 代沟啊， 系 而家最我谂好 common 啦，代沟系咪啊？即系好多 代沟一时时啦，睇下你买乜嘢啦。譬如我要买啲我自己皮肤问题，我就会特登买啲日本嘢嘅话，就要人哋代沟下咯。 系嘛？即系其实而家咧，我见到啦，因为我即系比较中意即系睇下啲，譬如而家最大嘅两个呢、這个social media， 即系呢啲嘅平台啦 ，Facebook 啊，同埋 IG 即系 Instagram 啦。啊，佢哋兴起特别 IG 呢几年啊，兴得好紧要。 其实 佢哋会设一个账号，系去买嘢去做代购嘅。最多人用咧就系、是、最初嘅时期就系好似你话斋日本代购，而家咧好多咧就韩国代购，跟住到到欧美代欧美嘅产品代购啦。 Facebook 已经有啦， 但系咧，即系系有嘅，但系最多人，即系最多人去用个平台，即系 Instagram。 我想问咧，你有冇用过 Instagram？ 有。 咁 Instagram 你觉得 佢成日攞嚟集邮噶？ 哦，唔系，你觉得如果 Instagram 点可以去咁容易 search 到买嘢咧？觉唔觉得啊？ 我又觉得唔会少喎、 啊，冇、啊、 系啊。 其实我唔系好明白你哋嗰代咧，点样可以即系其实一个市场学啦，当、我都唔系好识嘅。我想问点用 Instagram？ 其实多幅相下面有啲字，类似系 Twitter 咁嘅样。咁点解唔用 Facebook 咧？点解唔用其他啲？ 其实嗱，其实系咁样样嘅。嗱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第三样嘢，其实应该系啊内地最多人用嘅一个代购嘅一个平台，即系嗰啲social media 平台啦，就系、是、微信嘅朋友圈。呢、三样嘢而家系最多嘅。 系啦，系香港啫，应该唔 系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到话嗱，人哋Instagram 啦，即系好似譬如我一个用家啦，我点样去想买我哋要买嘅嘢，好紧要。当嗰间铺头佢发嘅每一个 post 下边咪有一串成几十个 hashtag 嘅，我哋叫 hashtag 啦，蓝色嘅 hashtag。 系啦，咁佢就譬如话我想买，譬如话我要买呢个樽嘅，咁佢会整个咩 tab 写咧？玻璃樽保温、花茶杯保温杯饮品杯咁、当我哋譬如话我想买一样嘢嘅咁譬如话我要一个保温杯、或者系我要一个茶杯嘅咁我点样样我就会去搵啦咁佢会有一个位系俾你 search 嘢㗎嘛咁你就去打茶杯咁、有个位佢就会咁系 tag 咁样咁、但係佢搵出嚟嗰啲嘢呢佢系而家系进展到真系 for 呢一个嗰、那个茶杯嗰、那个 tag 呢系有一页全部会 show 晒出嚟系关于嗰个 tag 嘅嘢咁当然有时会九唔搭八嘅 咦咁同 Facebook 一样啫 但系佢可以全部想你一次过睇晒㗎Facebook 唔得噶嘛，逐个 post 逐个 post 逐个 post 噶嘛，但系 Instagram 系可以做到系好多个 photo 你慢慢 preview 咯， 哦、 即系你拣到嗰个系你想要嘅，你揿出嚟睇佢入边啲内文咯。 我想问咧，咁其实系香港谂起呢样嘢先系外国买开先嘅。 呢样嘢我自己觉得嗱，应该应该系外国先嘅。 咁我觉得有人卖嘢嘅，你的意思 有噶。其实我见到泰国啦、韩国啦、甚至是印尼啦呢啲、都有嘅。 即係咁 再远啲呢欧洲嗰度我都有见到但係冇咁多。 即係唔会系卖㗎嘛。 佢哋都有嘅但通常佢哋系二手买卖。譬如话我有一个嘢我用到我已经唔想用譬如一啲衫啊之类嗰啲呢佢哋可能系charity 用途嘅我去卖嘅。卖完之后就我收完够钱啦咁我可能去捐咗我有时会见到呢啲 post 嘅。係、啦。咁但係要去到咁样系即係一个商业一个商机呢香港人做到咁样嘅。因为点解呢 ?set up 唔使钱。 其实我发觉系香港人諗出嚟嘅。 set up 唔使钱，同埋最多人用， 香港租贵人工贵啊嘛，佢而家谂尽办法去将嗰个经济成本降低。 唔系，其实香港太多代购先嘅，即系等头先我讲话两边不是人嗰阵时，咁因为香港又你唔会喺 EU 住嗰阵时就唔会有 EU 嘅 benefits， 咁你又唔会喺加拿大、美国住嗰阵时有加拿大嘅 benefits，你喺香港又冇大陆嘅 benefits， 咁唯有揾代购啦。 系， 咁即系不如我讲下一样嘢先，你屋企人有冇用代购？ 冇。 淨係喺淘寶買嘢。 嗯。 喂，講真。我想問你嗰個原因未嘅？除咗公司個人之 外。還有就係、是其實仲有第四個啦，叫商城啦。 咩叫商城？ 就係、是、我哋嘅淘寶囉。商業個商城市個城。佢哋係一個稱即係一個叫做類別 categories， 叫商城。 嗯。 eBay 啦。Amazon 啦。 嗯。 韓國嘅 Gmarket 啦。同埋淘寶。都是商城之一， 乐天都算不算？ 因为商城咧个 definition 即系个定义是什么呢？一个巨大的商场入面集结了不同类型的商铺，各自的铺头都有自己的话事人的店主啦。咁佢每一间铺头咧，佢都要自己去打理嘅。咁而家最大的网上商城梗系。淘宝啦，淘宝系做得越嚟越大的。 O、okay, K， 即系另外，其实即系乐天都算啦，因为你睇韩国有睇日本嘢啊，唔好意思。 有乐天都系噶，但系如果你话要计佢嗰个用率咧，系呢几个系最多人用 的。喂，但系你知唔知乐天好犀利噶？即系咁讲啊，我上一年去咧， 我讲埋第五个先啦，因为最后一个啦。嗱、而仲有一个咧，系由上面嗰四个，头先我讲过嗰四个类型啦，即系分别头先个商城啊、网上商店啊，嗰四个之类嗰四个咧个模式衍生出嚟一个，佢叫做 business concept， 即系个生意概念，叫做咩咧？网上广告平台。 嗯。 咁一个网上嘅广告平台咧系点样样咧？有冇试过大家喺Facebook 啦，见到有啲好得？文章啊或者新聞你按入去的时候呢，突然间你看看下啲内文呢有啲广告啊。 嗯， 是嗰啲真係好 烦。 好烦。 嗰啲呢就係、是、其实就係一个广告平台，嗰舊嘢其实已经係一个广告平台嚟㗎啦。 嗯。 你一按入去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大部分你一入到去呢攞嘢直接喺嗰度購物买嘢㗎。 嗯。 而嗰个网页呢点样搵钱呢，就係、是、用呢啲广告嘅 rates 啦，即系几多人揿入去啦，同埋就有啲系真系真金白银俾钱你，佢整一个咁嘅 banner， 嗰啲叫 banner，就 tick 就黐咗入去你嗰篇内文度，咁佢咪可以有个曝光率咯，咁咪争取你班人入嚟，我当你十个人。有六个或者有甚至有九个你唔去揿嘅，咁起码都仲有一个揿啊嘛。 即系同 Google 一样啫、，Google 广告平台啫， 即系嗰啲都系 Facebook 执 系啦，都个广告平台咯。 系 啦，咁样就大概有呢五个咯。 但广告平台有啲即系你觉得广告平台同网购有乜分别咧？有好大 difference 嘅，大佬冇乜关系嘅。 因为其实佢呢一个系衍生出嚟一个附属品嚟 嘅。哦，即系你逢亲你觉得商城入边有啲广告，其实就系赚翻入边嘅商户嘅钱去买翻广告去 keep 翻入去。 但是你譬如说刚才我讲话你们看新闻啊，或者看啲得意嘢啊，其他网页呢不会突然间喂我睇个杀人新闻㗎，你下面突然间有个讲緊係卖咩啊， 卖刀。 唔係卖刀啊，卖咩啊，卖化妆品啊，超死人化妆咩㗎，即係你无啦啦卖一个牌子嘅。LV Chanel 突然间 Chanel 嘅化妆品嘅，无啦啦讲嗰下又买啲狗唔得，即系有个咁嘅 banner 喺度啊，嗰啲咪就系、是、卖广告啦，而系争取你哋有啲人会 click 入去，然之后去达成一个交易去买嘢咯。 其实都唔会，即系觉得好烦嘛。 咪有啲人可能咁啱睇中嗰样嘢，咁佢就揿入去。 佢讲咗一样嘢啱嘅，佢嗰个广告系乜嘢咧？最多喺淘宝先会见得到嘅啫，或者喺 Amazon 度买嘢嗰阵时候会见到，系佢好得意嘅。譬如我依家拣咗只杯，下边 related 啲乜嘢咧，或者系茶叶啊，关于只杯嘅副产品出现咯。 嗯， 但咁佢就会有分道，跟住有啲减价嘅俾你，跟住吸引你买咯。咁依个外国 concept 咧就简单啲嘅、但系咧淘宝嗰啲咧就复杂啲嘅、即系系咪都呃咗俾你先嘅？即系两个世界嚟。 平台咧，大部分佢哋都系由个呢啲广告嘅广告呢啲嚟做收入多嘅。 其实呢个咧就由 big data 嗰边咧，即系之前我哋讲开嘅 AI 嘅嘢，即系收集资料就变演变出嚟嘅。 big data 应该真唔够大陆嚟啦，淘宝嗰啲哇，你睇下个交易几夸张。 嗰啲假嘅，你要明白到咧，即系 I mean 唔系，即系我应该咁讲， 唔 应该话乜嘢假？ 淘宝应该系微信缴付，佢就可以做到个 big data。 其实所有支付我哋本身由第一张信用卡开始就要玩紧呢个 data analysis， 只不过而家个名叫 big data 啫，都系同一个朋友嚟嘅啫。 分析啊 ，data analysis 系啊，咁佢就其实都系用紧嗰样嘢，即系一呢样嘢系廿几年前、卅几年前已经有噶啦，只不过系演变。咁點解要演變出嚟用呢個字眼嘅原因呢，就係、是、其實因為大陸有另外一樣嘢玩緊，咁所以見咗佢哋用嗰個另外 term。 個數據就好值錢㗎啦。 其實所有數據都係拎嚟玩 marketing 嘅嘢，即係等於頭先你講嘅廣告啊，諸如此類。因為佢要咬啊嘛，佢唔做呢樣嘢，邊度有得搞咧？ 嗯， 就係咁咯。咁你問我嘅喺 internet 買嘢，你就預咗開一個 account， 應該話你掂得 internet 所有嘢咧，開一個 account， 你有好多資料都會俾人哋攞到噶啦。爭在你點樣去用？咁你話哦是但啦，唔緊要啦，有啲嘢好 minor 嘅，咁你咪用咯。但係你就會後邊會衍生一樣嘢，就係、是、收到好多古靈精怪 message， 即係之前我哋收 SMS， 其實就因為你網上平台或者 嗰啲。 又唔係傳銷， 嗰啲真係超煩。 嗰啲叫做廣告啫，係、廣告嚟嘅啫。但係你而家都有收到 SMS 嘅廣告㗎。係、 啊，超煩。 你咁唔使錢冇所謂，你直接 send 咯 ，send 飽佢咯。係 啊， 仲要睇唔睇嘅嘛？係啊，因為 SMS 要錢㗎嘛。係、啊。咁、啊、除非佢攞你電話 number 玩 WhatsApp 嗰啲就煩啦。 係、啊，嗰啲真係超煩。 係啊，咁、你問我嘅，我見到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睇你如果香港嘅、你問我。我覺得如果我要特登上去淘，其實我真係唔落淘寶買嘢嘅。我買一樣嘢，個郵費即係嗰個運費就仲貴過嗰嚿嘢嘅。咁我 買 嚟做乜啫？ 少嘛， 咁我一個人啊嘛，咁你買得少噶啦，你點集啫？ 你應該需要係團購嗰啲朋友咯，係嘛？ 咪叫你一齊淘咯，叫人。 有我另外一個朋友好叻圖嘅，因為簡體字唔叻啊嘛。咁我就話，我見到個公仔，我話你買開啦，幫我買埋啦。但係等十年都未買到咯，我就知道。 你係咪冇俾條連結人哋啊？即係冇俾條 link 佢啊？佢要直接撳。 我傻啦！我連個中文都睇唔掂啊，就好靜啊！我淨係想要依嚿嘢，你幫我揾咁就算噶啦。咁煩。 好啦。 唔係因為我揾唔到嘅，冇辦法啦。 不過我呢個淘寶我屋企嗰幾個女人咧，就 分享一下有啲咩經驗。 佢就我領嘢比較少，我見佢。 竟然係咁。 成日都個嗱，好多人又話買十件衫有九件唔啱 size， 佢又冇。 我咪，因為我好少買衫嘅，我買啲係唔會掂到我身嘅嘢，譬如我買一個玻璃杯啦，買我買先再買咩啊？好似都系玻璃杯，好似上次都系买玻璃杯。 好少喎，买啲电器又全部 work 嘅，可能而家做得好咗啦。啲灯啊， 我觉得呢啲其实系撞手神嘅，你觉唔觉啊？ 我又唔知喎，佢撞得好准嘅喎，次次都 OK 喎。我厕所嗰啲司令嗰啲咧，一个圆顶好光嘅咧 ，LED 灯咧，嗰啲灯胆啊，都全部冇问题嘅。 我想问你喺嗰边，即系你，我当你成堆嘢淘翻嚟买啦，同你落。鸭尿街嗰啲唔系争好远嘅啫， 争好远， 价钱争好远噶， 佢争好远啦。我 你计埋运费落嚟唔会， 佢集运系好，佢计重嘅啫嘛。我哋次次一堆嘢， 系啊，嗱，佢一 K 咧，大概你如佢即系譬如话最大间嗰间速递公司啦，内地同香港最多人用嗰间啦，$30一 K 咯， 系咯。 咁但系你一 K 讲紧，佢一个灯都唔会一 K 咁多啦，佢系可能系连埋其他嘢，譬如 我连埋啲衫。 厨房用品咁样样，衫裤鞋袜，而且啲杂不甩嘢。 我屋企嗰几个精打细算嘅，你好难赚，真系好难赚到佢钱嘅大佬。佢 教到有方法， 精明啊！ 嗱，我嗰、那个其实我系比较大洗嘅，即系点解教出啲咁？ 系咯，你教到有方法。 即系譬如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司令灯啦， 天花灯 嗰啲天花嗰啲咧咁。你如果喺出面买，你去啲电器铺买咧，就$200，咁我淘宝就30， 咁你自己 折算港纸40， 你识按 系咯，我梗系识按啦。 唔系佢因为通常 咁你去嗰度，你唔识按，你去嗰度买$200翻嚟，你都系为按噶。 O K， 咪仲戆居？ 唔系因为我谂住有阵时电电器，你只咩换盏灯就话唔使，即系唔使电工牌，即系我惊你要安上去，即系啲就插电啊、电线啊嗰啲嘅朋友啫。 唔系啊，咁你自己整嘢唔使电工牌噶。 我唔识啊嘛。 唔系，不过而家咧，淘宝嗰啲咧，即系好多，譬如话我谂 eBay、Amazon 嗰啲都有嘅。譬如话呢啲电器类啊，呢啲嘢要安装啊，成啊，好犀利噶，拍埋段片，俾晒教学你。逐个 step 逐个步骤话俾你知，你点样去做，点样去装，即系譬如佢呢啲咁样样咧，最好最 最詳細而家做到一樣嘢係咧，頭先你講啦，3D 360度俾你睇嗰件嘢係點嘅，然之後直情話俾咗規格，因為其實你裝上去最緊要係咩咧？個頭啱唔啱啊嘛？佢話俾你知個頭係乜嘢，幾多 watt 嘅。 不過就最大 咩色嘅？ 最大鑊就兩地嘅講法唔同。我都要研究咗好耐， 所以我话成日睇唔明佢讲 嘅。你唔问个卖家嘅，你问佢啊嘛，你直接其实下边右下角咧、 啊、 个视窗仔，你问 佢有咩噶？佢大家唔同叫法噶，即系譬如拧你个、你个灯胆会拧落去嘅。你喺香港买你话啊，俾个螺头我咁就知啊嘛。 螺丝头， 但佢未必系咁叫噶，佢可能系用个代号噶。 我通常呢，因为我试过又系买呢啲嘢嘅，咁、我又系你知啦，两地沟通唔同㗎嘛，我就会话俾佢知，好似螺丝咁样嘅插头，咁另外一隻系咪就咁好似有两个插咁样就咁压落去嗰隻架、有冇问题㗎喎、 呢个呢沟通呢就要时间嘅，我哋去完我讲过返嚟再讲。 但我真系对而